纪念金日成综合大学建校70周年中央报告大会9月30号在平壤的425文化会馆举行。参加大会的有金永南同志、朴凤柱同志、金日成综合大学干部、师生、员工、毕业生、党、政权机关、内阁、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和平壤市各级大学的工作人员，以及金日成综合大学建校70周年庆祝活动外国代表、代表团、总联朝鲜大学代表团、海外同胞、在校念书的外国留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还有驻朝各国外交代表机构和各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应邀参加。大会上报告人说，金日成综合大学光荣的70年历史是引以自豪的历程。大学在三位白头山卓绝伟人的关怀下，加强和发展成为主体教育和科学的最高学府。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是大学建立者，是把大学加强和发展成为一个主体朝鲜国宝和民族骄傲的卓绝爱国者。由于他的积极领导，5000年民族史上第一所人民的大学金日成综合大学在主体35年1946年10月1号得以建立了。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在主体49年1960年9月1号站在日出的龙南山上立下历史性誓言，表示要做一个负责朝鲜革命的主人，来出色的实现太阳的事业。他在金日成综合大学念书并展开革命活动的时期，积极领导大学坚决按照金日成同志的思想和意图来进行一切工作，还在领导革命的整个期间加强和发展金日成综合大学，使之成为一个为先进革命培养核心骨干的基地。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迎接建校70周年的大学师生员工发起历史性书信，主体革命的新时代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基本任务，来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金日成综合大学，使之成为一所符合两位伟大领袖革命大学高度权威的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宏伟蓝图。大学的全体干部和师生员工都要努力奋斗，切实完成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历史性书信里所提出的任务，来做到金日成综合大学永远成为两位伟大领袖的大学，堂堂的跻身于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前列。